影片讲述了凤凰城 UFO 事件之后，奇怪的事情开始接连发生。三名青少年在用 DV 记录这一切的过程当中，突然离奇失踪，至今下落不明。随着拍摄的内容不断被披露，隐藏在背后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傍晚北部地区还有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阵雨，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夜间天气逐渐转晴，明天白天北京市天气晴朗，光照强烈，气温明显回升，又将出现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6点30分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7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35%。所以各位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乔。 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听节目是有奖品的，本节目奖品是由话剧捕鼠器提供的演出票4张，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经典作品连演66年经久不衰，英方导演指导，独家版权中文版，7月5号到8号北京保利剧院原汁原味的英伦呈现。来，马上今天那个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今天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大家听完了以后可以把它给下载下来啊，尤其是家里有这个马上要走入大学的一些朋友，包括一些马上要参加艺考的一些同学，你都可以好好听一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啊把在戏剧界里的一些过来人啊，学艺术的，对，包括已经在这个戏剧界这条路上取得了很多成绩的一些老师，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比如说艺考，比如说学艺术的学生到了大学以后该如何生活，对不对啊？比如说你毕了业以后如何坚持去走一下这个艺术这条道路。那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 我们欢迎一下戏剧导演张默、 哎、对，他也是北影新青年戏剧工坊的创始人导演张默。张导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张默、 哎、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哎，欢迎张导啊。 让我们再欢迎赵金，造型设计服装设计师， 欢迎。哎，等等，我把赵老师的话筒给拉下来了。你看，赵老师， 听众朋友没有听到，刚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赵金。 哎，欢迎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要欢迎另外一位了 啊，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吴晓东，是新影国际影视艺术学院的教学总监，欢迎。 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吴晓东。 哎，欢迎晓东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阵容哇，这是两位北影的对吧？啊， 算数， 两位北影的是吧？那个张导也是毕业于北影啊。 对， 您是什么系？ 2000级本科班。表演系， 表演系 、哦，对对对。 那个时候艺考这么简单吗？啊，对。 你是觉得我的这个有点不行是吧？ 开玩笑。我其实你看那个张导有没有点像姜文的感觉？ 哎，有， 是不是？ 那是应该把帽子摘了是吧？现在能直播是吧？ 啊，对， 哎，真的 我们有视频的直播。哎， 有没有人这么说过？ 很多人都这么说。 很多人说吧，因为今天我去接张导的时候，呦啊，就张导 吓一跳 来了啊！真的是很多人那么。 姜文是我偶像。 是吧？ 男神， 哎，我们一会儿聊一聊你的艺考的经历啊。那个张导是北影的，然后那个 小东 也是北影 的， 对， 我 也 是电影 学 院。 而且他是谁？ 哎，张一山和杨子的大学同学。 对，他是我们同班的 哦， 一个班的。 你们是哪届？ 我是10届的，10届本科二班的。 哦，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进桥一说，那小东应该很年轻啊， 已经是教学 同学了， 长得太着急。 跟一山跟杨子都是同班同学啊。那接下来要欢迎一下，这是中戏的了嘛， 对 吧？ 中戏，我是中戏舞美系07级本科班。 哦，然后呢，剩下两位，咱俩是 传媒大学。 来访问一下他们，好不好？和大家一起 传媒主场。 哎，没有，咱们就一起先聊一聊吧，就是当年各自的艺考经历，好不好？因为其实。在这个月份虽然说很多人说哎艺考不是过了吗 艺考过了但是现在是一个发榜的时间了 而且还是一个艺考即将要招就是很多 该报名了 该参加培训的一个热门的一个阶段 没错 就很多学艺术的学生现在就要开始发力了 准备了 对 还有6个月嘛还有 对或者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学表演学播音学编导等等的现在也在纠结其实现在准备也还是来得及的可以听一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 所以各位先说一说吧先从那个张导您说吧 是排字论辈是吧 哎 届数最大岁数最老 是 吧零零的 咱们从每不同年代开始聊起好吧 对好那我就简单赶紧先说啊是这样那个99年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进修班在那会儿我才高三正常来说是高三 啊 就为了追求这个心里边这个 演员梦 哎 北京 电 影学院 叫 梦 开始 的地 方对然后我们的校训是薪火相传尊师重道薪火相传 啊 梦开始的地方那会儿是因为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姜文老师呢那个看了北京人在纽约就觉得被他这一身男人的这个魅力所折服对我们小小少年来说多么希望自己早点长到今天这岁数啊甚至更老点40多岁那状态就义无反顾的来报了高三就办了一个戒毒就来电影学院进修班了99年在摸爬滚打一学年就终于这个也是非常努力吧然后学院老师也是给予了很大的肯定终于就很顺利的就考上电影学院 所以 付出挺多 所以你的艺考之路就是等于先去报了个进修班 对 在这里面就先这个 因为之前不是这个没有任何的家庭背景各方面都没有这方面的艺术熏陶 那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电影学院自己办的进修班吗？还有吗？ 学院进修班也有，各个学校现在也都有自己办的进修班。 哦，明白了。 但是只是他有时候会饱和， 对， 而且他有时候会考试。会有考试 哦， 不是报了名就能上。 其实这个上进修班也不一定就是说你就一定能够考得上了。进修班其实更多的是面向社会，对于这个艺术有喜爱的，然后你是想要去学习一下的。 对，他并不是非要以考学为目的。 对，像张导这样别有用心的人还是少数。 钻空子的是吧？ 对吧？ 钻了空子。 提前跟老师都认识了，老师你看我还是不错的。 哎，当时就有这个心态，你说特别对，特别有这心态。 太聪明。 哎，不， 真是。 但其实真挺努力的。 是吧那个当年的艺考的就是比如说面试也好干嘛也好他严吗 差不多吧 应该我觉得标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标准跟今天比的标准没有太大变化因为后来我不是也留校工作了几年 对 到2008年那会儿也参加过我们的系里的招生考试 对这张导啊还在那个北影当过老师而且呢他也招过学生 对 所以一会儿我们也让他说一说北影的招人标准是什么 对可以看看我们在面试的时候面对的老师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 对 稍微透露一点可以 啊可以啊 一会儿稍微透露一点 一会儿稍微透露一点咱就是让其他的几位都说一说 说自己的考学怎么考 那咱们请那个什么请姑娘说一说吧 赵晶 赵晶你说 可能跟表演的不太一样。 对，因为我是美术生，其实，而且，但是我上高三的时候，才知道在国内要艺考，要考大学，你要学美术专业的话，是必须经过考前培训去学一些比较硬考的美术。 对， 这个不是说你只要对美术有兴趣就好，因为你想全国这么多人去考一些特别厉害的院校，那他肯定选拔标准是特别严格的。 对， 然后但是我是从小喜欢美术，可能两三岁就开始拿着笔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画美女图啊什么的，特别好看的。而且我从小就喜欢画人物，然后小时候自己呢没有专门人美术老师教，然后就自己可能画漫画啊，画日本的这些动漫人物啊，然后自己做一些设计。而且我小学的时候就自己就已经笃定了这一辈子要做一个服装设计师，所以上了大学， 小学就笃定， 真的真的，这个是小学五六年级就因为 特别有理想。 最小的时候吧，比如说你上二三年级的时候，老师给你作文啊，或者有什么竞赛的时候，你都会想说，我要不要也跟大家一样有一个崇高的理想，成为一个医学家、法律学者，或者是科学家这样。但后来发现我对这些没有兴趣，我觉得学艺术最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兴趣。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你就去向这一条路开展钻研，然后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把你的技术学好，然后再谈你的梦想跟理想。 那你是不是从小会给自己做衣服？ 我不会做衣服，但是我手工活特别好。 那肯定从小 就 化妆。 就我没有做完整的衣服，我其实是上了大学以后有专门的课程，我才动手做了一件属于自己的衣服。 你看啊，这个赵金就是这样，人家从小的梦想到最后人家的这个是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然后人家曾经是这个我是你妈，就现在就那个 闫妮 那个鬼吹灯之龙岭迷窟的造型设计， 那个有参与， 还是电视真人秀演员的诞生里的那个刘天石老师的造型设计。你像刘老师那么多学生里边找他去给他设计自己的形象啊，出现在这里面。包括其实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父亲 对 赵 立 新 老师 的那个 跟金星老师 所有的造型， 对 哇，你看看， 哎，我 比较荣幸 啊。哎，你们那个，因为我们知道画美术的学生每年考试的时候都要背个大画板去， 是的， 然后呢可能是画一些静物啊什么的。那你们是学的这个舞台设计也是画这些吗？ 没有，我们的专业是上了大学以后大学教，但是考试之前我们参加艺考也跟大家一样，要先参加省的这个通考，然后再参加各个学校的通考，然后校考还有一试二试三试，最后我们也有面试。对，然后一试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就是画石膏像，然后二试的时候是画静物，然后三试是自由创作，四试是面试，其实跟表演系也有类似的地方。 我以为是他们这种舞美设计呢，就是给人化个妆。 没有，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化妆是什么东西。 其实舞美设计是一个综合的，它包括什么声光电、道服，这各种各样的，有一个综合性的一个。 对，它是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舞台美术系 啊。 下面的人物化妆设计专业，它专业方向不一样，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都学， 而且我们也会上表演课跟导演课，还会上舞台美术课、舞台灯光课、摄影课，我们都会设计。 07， 哎，张导突然来兴趣了，你哪届的？你还学过导演？ 我想那还 当然我们学导演跟表演是皮毛，但我们因为要理解， 对对对，你必须了解， 因为我们会将来毕业以后会是一个合作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跟舞美表演系跟导演系的合作非常紧密。 我现在一直在合作嘛。 哎，对 对 对， 你 看看， 我们回头再说这个话题。 一会儿会讲一讲，就是毕业以后大家都该怎么坚持走这个这条路啊。那接下来咱就请小东说说吧。 对， 小东是近几年， 我是相对来说，可能我的资历比他们更小一点。 你是最接近于现实生活的啊， 最接地气的是吧？ 哎，你是10年高考是吗？啊，我们是一年，但其实过现在 也是一年， 你们是一年啊， 一年。 但是我09年就参加了。 他是往届生， 对，我是第二年我才考上， 就是被留校了，你知道吗？就被留级了，知道没有？ 太执着于这个梦想。 等于是我第一年我是就是已经考上了，是北京理工大学，学的是会计专业。 啊。 然后当时就当时上那个就是大学英语的时候，就突然之间我觉得不行，我还得再来一年。然后在没有通过这个父母的情况下，我就等于是把这个学籍什么都给退了。然后当时就拿着身上自己留的一点生活费，然后买了一张火车票。 你看这样的故事啊。 对，后来告诉我爸，然后我爸说：“你这都已经决定好了，你告诉我有什么用你就回来吧。 ”你说我只是通知你，不是告诉你。 对，你没有决没有参与权，你只有就听的份儿。 接受了， 没有没有，这个是当时很大胆的一个选择。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因为通过第一年考就知道，其实考艺术类的其实非常非常难的。嗯、因为我本身不是说像那个就他们几个就是有一些艺术的功底，嗯、因为我本身一直都是普高生，嗯、然后一直学的是文化课。嗯、当时其实在班里边老师也说了，你既然已经，因为我当时在重点班里边，重点高中，然后他说你以这个成绩，你等大学上了之后，你再如果说你到时再感兴趣的话，你再学这个都可以、哦、然后后来就找了我妈谈了好几轮、啊、就是，但我 你上进修班或者培训机构的这种， 我后来我上了、啊、上了也是上了一个电影学院的一个进修班、嗯、然后 那你看自己说的好像是对不对、 然后那个当时就是那个班主任找我妈谈了好几次，我其实我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当地的一个专业老师后来才告诉我的，就老师说了，跟我妈说了，人家孩子不行，就是人家那个都已经学了那么久了，从小开始打基础的、嗯、你这跟人家没法拼没法比、啊、然后我妈就说了一句，她说只要孩子乐意，我们乐意让他去尝试一下，所以、哎、后来我知道这个我特别特别感动的、嗯、 哎，我觉得哎，这个张导啊，你看啊、嗯、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时代的这个差距就出来了，你包括他刚才说的那事儿，把什么学籍退了，然后自己跑来这、 那个。我们那个年代， 你敢吗？ 不可能。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家里说啥，就是必须得征求父母同意这事儿。 是吧？根本就不敢。我觉得这个 还是比较教条的那会儿。 啊，这个是时代的，就真的。 而且跟地域有关系，我觉得。 哦。 我北京的嘛。 啊、 就是北京还是满族和回族都是还是一个共同体。 对对对。 然后就家规比较 严。 老满族的家规其实都是。 哦。 一定要听家长的，就是《弟子规》这个《三字经》是百家姓。什么从小就得抡、哦，就这东西，我觉得他是南方的， 对， 福建， 我是福建的， 哦，哎，现在就完全听不出来哈、啊， 对，就我刚听这个普通话说的非常好、 哎。其实我刚才其实大家都说到你们，那你们当时都有学这个报这个艺考辅导班什么的吗？那个谁， 我也有， 赵金你也有， 对，但是其实我也是第二年那个才考上的、嗯、第一年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些班，而且我都不知道考这个美术类的大学还必须要有这 个 提前学一下美术基础、 嗯、 然后我跟我同班的最后一起考上的有之前考大学之前学了七八年美术的、 嗯、 然后也有复读考了就要考中央戏剧学院舞美系考了三年的， 嗯， 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是因为第一年我并不知道艺考是怎么回事儿，我也是去试一下、 嗯、 然后提前也没怎么专业学过美术、 嗯、 然后就第一年我是考了北服跟清华美院、 哦、 然后因为是我刚开始想学服装设计嘛、 嗯、 所以这两个学校是当时是我的首选、 嗯、 可是呢、哦、你也知道那一到考试的时候那个阵势一拉开啊、哦、你没学过美术的人跟特别专业的美术生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就那个架势用的工具都不一样、 哦、 对 工具 真的人家工具贼专业、哦、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是那种过家家是那种、嗯、我 业余打酱油、 哎、对比较业余、嗯、然后后来我就艺考，因为是每年的二三月份， 嗯， 然后高考是六月份嘛， 嗯， 所以我当年就第一年艺考完了以后，二三月份我考了两个学校以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说不考了， 嗯， 我说今年也没戏了， 哦、 我也不高考了、 哦， 我就直接复读，然后我再学美术， 哦， 对，我就当时目标比较明确， 嗯、 哦，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父亲。也比较喜欢这个文艺类的学校、 哦、 所以他带我来北京去看了中央戏剧学院，也是在艺考的时候， 嗯， 然后他带我就在那门站在那个中央戏剧学院那个老校区南锣鼓巷的门口， 嗯， 然后我爸当时跟我说，爸爸听说好像这个学校就这么大了然后我就哦，因为门口也有保安嘛， 不让进、哦、 然后就在门口看了一个索引图、 嗯、 就大概知道哦，这个学校是这一区这一区这一区、 嗯、 就这么小， 嗯， 然后我说挺好的呀，不是、哦、小一点有家的感觉呀、 啊、 而且周围那个南锣鼓巷文化氛围特别好， 对、 嗯、 后来上了大学我是天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晚饭完了我一定要在南锣鼓巷包括北海包括后海这附近、 嗯、 六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自己散步、 嗯、 然后再回学校的、 嗯、 就是你会发现 现很多是可以以后拿来当设计的素材 啊，艺术的熏陶， 对，生活素材跟人物素材， 哎呦， 特别好。 简而言之，就是被北京文化直接征服了。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没错。 你看他这个就属于一下走了一下，就是原来就真的不知道艺考要 对，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考，然后所以那个导儿你就不用说了。 对， 但是我们想请，因为现在小东也是在做教学总监啊， 对， 对这块比较了解这块市场。 对， 现在艺考市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就是现在的艺考生跟都面临着一个什么样子的境遇？然后呢，包括现在，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人，就是在这个时间都会问我。哎，你那儿有没有就是比较好的艺术培训学校啊等等的，就是现在艺术培训学校多吗？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因为市场大，它利益链它就肯定涉及的就特别多，所以说从事做这个的艺考行业的这个机构其实是很多的。 嗯， 嗯， 你这个东西一旦多了之后，其实因为师资呢，每一年毕业的，虽然说现在有一些学校扩招了，但是出来的这个专业的老师和这个专业的人员毕竟还是少数的。 嗯， 但是你怎么能够去覆盖得了那么多全国那么多的这个机构？那肯定会有一些就是可能鱼龙混杂的一些东西在里边 啊。 其实我本身我在做艺考已经好多年了。 嗯， 我觉得这个行业啊，我觉得缺乏一个就是特别有就标杆性的东西， 号召力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门槛相对来说会比较低。 嗯， 就是你只要说，哎，我接触过这个，我听说过这个，我可能我就支个摊儿，我可能就请几个老师，我 指不定从哪儿学的。 对对对，我就可以，就是哎，我就是我来做艺考了，我可能打一个名字，某某某艺考机构。 嗯， 但其实说实在的，很毁人的。 对， 很毁人的。 对， 我们像那个，我们现在这个，我现在在那个新颖艺术学院里边上课。我每一次我跟学生只要来，我都会告诉他，我说你如果说想学，我建议你还是就踏踏实实的。你可能在北京相对来说花费会高一点，但是我建议你比如说你在当地你学半年，你还不如就来北京学一个月。因为你所接受的这个，因为艺术尤其是表演这东西很奇妙的。说实在的，我可能教不会你，但是我能把你引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路数上边。如果说你的路数不对的话，就很毁你这个孩子。因为每一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外形形象条件，包括这个声音，包括这个形象气质，其实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东西你好，但是演戏演人嘛，你得是得有一个人的模样。你不可能说你说啊，我学过这个，我上来我就开始给我拿枪拿掉，你不是一个人，那就很可怕了。有很多很多每一年都有这样的孩子。 对，就是学歪了那种，老师们反而不喜欢这样。 所以其实从你是一个业内人士啊，您说跟我们说一说，如果选这个艺考生想要选学校的话，你应该让他们看哪几条？比如说选这个学校，你要看这个学校的哪几个点？ 我觉得这个首先一定要看老师。 看老师。 对， 老 师 的出身， 从哪儿毕业的， 科班出身， 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 机构是吗？ 啊，对，就选机构， 培训机构是吧？ 对对， 不是选这个专业院校是吧？ 啊，对对，不是选，我就 说他说这关键点很对，就刚才咱们之前聊的这个， 就是你要选培训机构，我就是学生，我 看师资， 我你要看这第一个， 一定要看老师，一定要看老师， 看这个机构的老师哪毕业的。 对对， 那你们星影有什么老师？你说说。 我们现在主要是结合一些这个院校的毕业的，我们都是这几大院校，包括电影学院、中戏、传媒大学。因为我们这个设计的专业包除了这个表演之外，我们还会有播音、有摄影，还有编导类的。然后我们的老师都是从这些院校毕业的。 就你的意思就是你的每一个专业设置都会请这个院校最强 势的。对对，必须得有，必须得有。 对， 哪怕可能就是说实在的，这可能会稍微可能牵扯精力或者是代价高一点，但我们愿意这么去做，因为这是真的是对一个孩子一个负责任。 这是看第一点。好，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的话，看一看这个学校的它的升学率。 就是教出来的人的成才率， 对， 就是或者这叫就是真正考上的、这个、 合格率嘛， 合格率， 对，合格证 能不能拿到通知书？ 对对对，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那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会请来了戏剧界的几位老，哎，叫老前辈了， 都很年轻啊， 几位过来人，几位过来人，跟大家聊一聊。咱们接下来时间，我觉得聊一聊学艺术的学生，你进入到大学以后，你应该怎么生活，对不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有指导意义的。咱们广告之后回来。

大家好，我是吴晓东。 嗯，欢迎啊。刚才晓东跟我们大家从这个他以一个业内人士的身份啊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如果你真的想要参加艺考的话，你在 选择 艺考学校，对对，艺考培训班的情况下，你应该看哪些指标和条件啊。那咱们过了艺考这个关以后就往下走吧。 进大学了。 对，其实现在是一个毕业季，但是也是一个升学季。应该是周五高考出分吧。 哦， 高考出分， 部分从明天开始就 24号， 23， 对，23、24开始陆续， 开始陆续出分了。然后出完分以后，就你真的要进入到大学生活了。 嗯， 有很多人说，哟，学艺术的，这个 那怎么学呀？ 这怎么学呀？这到学校里怎么生活呀？ 嗯， 其实这个我告诉你，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你一开头没想好，你很可能浑浑噩噩这三年唰就过去了。对不对？三位都是过来人，可以，我们先从张导跟我们说一说， 还是从排字论辈是吧？你刚才说这个到大学，我觉得到生活之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同学。 嗯， 一到大学，不管你小学、中学、初中，都是同学最为重要的。你天天生活在这样的集体里，对吧？ 嗯嗯。 所以刚才我就说，为什么我拿同学这个词儿来说呢？ 嗯， 就我在这先占用几秒钟时间打一条硬广哈。 嗯， 就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市场街最后一号，那 最后一 站哈，那个戏非常好看，我带我孩子都看好几次了。 哦， 因为那个戏的导演是我的同班同学王迪。 哦， 是我北京电影学院2000级本科班的同班同学王迪。 哦， 他比我做戏剧要早。那个戏是他们在英国的很托尼奖的大奖的绘本，非常做的非常精良。制作人是我的小学同学贾贝，就世界很小，是我的小学同学 啊， 就是之前我在就断了好多年。 他也是喜欢美术嘛，从小喜欢美术，对吧？那个你看啊，我告诉你，这就是学艺术的同学啊。刚才那个张导说了，同学很关键。你看来上个节目，还可以给自己同学打个广告， 就这么巧，就这么赶上你推荐这个市场街， 给加油助威一下。 对对对对。 友情是多么的重要。 那你看小学同学都是我孩子的姨嘛，对吧？这肯定是这道理嘛。 对，所以推荐。 那话题拉回来，咱们哈，就说这个同学，真的，我觉得在学校的生活最重要的跟同学的相处，因为你一旦你能够跟所有的人相处的很融洽的时候，你不管是在你的课上，包括你的真正的专业课的提升，你的配合，你的训练，你的交作业，都非常的质量很高，然后大家互补。对吧？那么再反过来就是课余生活，茶余饭后啊，一块玩啊，其实这个东西是对情商开发最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情商就是决定你艺术高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 啊，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见解。 哎，其实我 艺术类跟理工其实不太一样， 对，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啊，因为这个时代不同，大家玩的东西也不一样，很多人说这个艺术类的学生是这样。他有的时候，我觉得艺术类院校也会，时间很多时候是大把的和空闲的。比如说，这个是关键，看你怎么自己去怎么去掌握。 没错， 对吧？ 自己怎么安排？ 自己怎么安排？您那个时候课余时间都干嘛呢？ 这个点就是说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我们对专业课的这种渴望的程度，我认为是很强于现在的很多学艺术的孩子们的。因为现在有可能我是站在老师的角度老看他们，因为教书嘛。 哦，对，你已经成老师了， 对吧？就是因为我在一线，我天天上课，看到他们的反馈，他们。对，和我们上学的天天在我眼前晃，学生们和我就天天给他们讲我们当年是怎么上学，比如出成功， 那出成功， 我们坚持出成功， 对， 刮风下雨下雪，冬天披着军大衣， 早 上起来跑步，在雪地里跑着喊着，就那种劲儿，然后还得大家都得喊着下来，就一段都得下来，一顿喊，其实不是为了别的，就为了那种感觉，然后一排练。就是一排练就天天把自己能够锁在表演系的楼门里，就一宿不走 啊。 比如端一箱啤酒，哥儿几个一块来吧，一晚上，因为明天要交作业啊，甚至后天还要交啊，排练吧，一排排排什么？其实我们在校园里走着，就是当时小东这会儿我估计已经不是这样了，就是我们99年、2000年，包括叶静啊、姚晨、杜淳的我这师哥师姐他们这一波哈，我们是2000嘛，他们99，就我们都是混在一起学的，就经常师哥会给师弟排练，经常会过来跨班指导，然后跨班喝酒，跨班创作， 对， 这都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就电影学院表演系，电影学院院子里走的最脏的就是表演系的人，为什么？我们穿的都是道具服， 对对，都是排练用的衣服。 就是里外三层全是道具服， 确实是。 然后外边穿着军大衣，就今天排哪个脱了之后就开始就这个，然后脱就永远拿道具间的衣服，所以最后我们把道具间衣服全给糟蹋的。 所以杨子一直杨子了，这个赵金一直 我真的深有体会，因为其实我本来在大学的时候，我以为学校里最 漂亮的、 最会打扮的应该是表演系姑娘们吧？ 是。 但是后来发现真不是，是我们舞美系姑娘们最会打扮，因为什么呢？因为表演系的姑娘们天天。 都要排练，他们只能穿运动服， 嗯， 或者形体服。 哦， 然后可能只有在对、嗯，也有可能是穿角色的衣服或者人物的衣服。 哦、 嗯，所以你基本上在学校，如果你看到一个打扮的比较时髦，或者是稍微有点个性的、比较时尚的姑娘呢，真不一定是表演系的。 哦， 他们可能因为好孩子，他们会努力学习、努力做作业，他们估计没那时间的。 嗯、哦， 对，哎，我在咱们学校也是这样的，就是。好多朋友都会问说，哎，你们传媒大学播音系啊表演系的女生是不是都很漂亮、 嗯、 我说不是、嗯、我们播音系和表演系因为早上要出晨工、 嗯、 很累， 根本就没有时间化妆，没有时间穿漂亮的衣服，基本上就一套运动服，就早上六点钟就已经去操场上了。 对 对 对, 对，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到传媒大学去看漂亮姑娘，一定要在下午两点以后，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午觉也睡好了，然后呢化好妆了， 对， 该吃晚饭了是吧， 哎，该出来的时候才会打扮一下自己， 对, 对 吧。然后那个小东你说说吧，你们这就已经是后面这个时代了啊，这个校园里的艺术生的大学生活是怎么个过法的啊？ 我们相对来说当时跟那个莫哥那个就是没有说像那个能跨班指导，其实我觉得那种氛围是特别好的、 嗯、 其实我们上学那会儿我们特别渴望这种， 是， 但是就是可能也是跟这个时代的这个因素 交流不一样， 对，我们就其实就跟师哥的交流相对就是少了一些，少了一些，还 因为是不是现在师哥更忙了，对不对？师哥更忙了， 师哥有可能看师弟都是这样的， 对，师哥更忙了。 其实他们那会儿那个氛围特别特别好的、 嗯、 因为表演系其实本来就每一年招上来没多少个人、 嗯、 按理来说都应该是特别熟的、 嗯啊、 都特别熟的，但我们就是更多的还是以就是跟自己班里边这个同学就交流的会更多一些、 嗯、 或者是可能这一届可能有两个班、 嗯、 然后可能跟另外一个班的、 嗯、 就可能会，但跨界的话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哦、 但表演系的同学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挺紧密的，因为你们要一直要一起做作业， 对， 包括一开始天性解放怎么样，就大家都特别本真的一种状态在交流在接触，就是合作的很多。 对对对对， 嗯，哎，那所以那个赵金，你们这个专业每年招的人多吗？ 我们当时是这样，因为校区很小、 啊、 然后我们那一届比如说我们零七班、 嗯、 你像他们都会有师哥带师弟的氛围、 嗯、 我们是没有的、 嗯、 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年招一个班，然后一个班十六个人、 嗯、 然后这十六个人里边吧，我们班啊十五个女生一个男生。 哦、oh, ， 对，因为学我们这个专业的人特别少， 一个男生， 对， 一个 那一个男 生 后来成了我的闺蜜， 我也好有专业， 对，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这种师哥师姐带，包括我们毕业以后工作都没有师哥师姐带过， 嗯、 因为就已经差开辈儿了，你想外面毕业以后在你想我们大四的时候，人家已经毕业两年了， 嗯， 对吧？就基本上您想再联系就很难，比较难、 嗯， 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基本上。没有办法实现说，哎，毕业以后找工作可以有师哥师姐去带，比较少， 嗯、 比较少、 啊， 而且坚持，我们这个专业坚持能做下来的、 嗯、 也很少。 啊、 我们班十六个人到现在毕业有个六七年了吧，我还坚持在我们这个专业领域的，加起来我觉得不过四个人，包括我在内。 啊 哦，是这样，是这样， 对， 质量这么高、啊， 对， 对， 对， 对， 比较少。 其实你看啊，刚才我跟大家先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进入到了这个艺术类的院校，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跟同学搞好关系， 对、 啊，因为学艺术的人的关系其实更加的重要， 嗯、 对吧？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一定要去，比如专业这个都不用说了， 嗯、 就做好专业。 嗯、 另外，其实我特别想说的，就问的就是，比如说在毕业以后，在创作方面，你们再继续坚持走这条道路，你像刚才赵金说了，他。嗯，毕业流失量这么高，十六个人， 对，十六个人， 还剩下不到四个人， 四分之一吧， 嗯、对吧？ 嗯， 你在创作这个，先说张导吧，你这些年，你最近有什么新作品吗？你还一直在坚持创作吗？ 创作还是其实不是站在表演做演员的角度去创作了， 哦哦， 一直以来都是在做导演的角度在进行创作，不管是影视啊、 嗯、 还是这个戏剧， 嗯、 都是在这边，所以我这边。 你最新有什么作品吗？ 最新 啊、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最新其实就是我跟赵京，我们还有其他人，还有其他团队啊。 啊， 我们北影新年戏工坊今年推出的八月份要演的，八月十六号到二十五号， 对 啊， 叫《北新桥的海眼》。 啊，北新桥的海眼， 北京故事， 对，是北京故事， 北京传说， 是什么什么故事？给说一 说。就是一个老传说故事，这个故事跟京城八十一号是基本是齐名的一个传说故事。 哦， 北京安龙也讲过这故事啊。 啊， 刘伯温锁了一条龙，锁到锁龙井下。 哦、为什么要叫北新桥？ 对， 为 什么叫 北新桥？那个井就在北新桥东北角现在的五号线地铁站、 嗯、 下边。 啊、 现在已经盖上了，然后所以他在桥翅那个位置，西南角那位置现在还有桥翅，后盖的叫北新桥、 嗯。 当年传说就是刘伯温，因为有一条恶龙后患京师，四条恶龙到井里， 嗯、 恶龙刘伯温说：“我盖一桥，简短结束啊，盖一桥、 嗯， 说你这个桥旧了，你就能出去了。 嗯” 结果这龙就说：“那行吧，那我打不过你，我就下去吧。嗯”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刘伯温大笔一挥，把这桥起名叫北新桥。这桥永远不旧， 永远不旧。 这、哎、把龙给坑了， 挺郁闷 啊。对 啊，相传还说这事儿老北京一直传到现在，说这是为什么觉得大家很有兴趣呢？就是，日本鬼子进城的时候，当年蹬这铁链子，那桥确实那井确实存在啊， 嗯、 就好像翻江倒海，有黄汤子啊，嗯、就听着怪声了。 哦， 然后这个就说也不行，以为有珍宝了，赶紧放回去吧。 哦， 然后咱们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又有一次，破、四旧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嗯、 开始吧， 嗯， 又放回去了、一样的效果。 哦， 本来是传说，后来又加了很多这种 这个 更加诡异的色彩。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您把这个故事给拍成了话剧， 对，做成了戏剧的一个作品， 做成是吧？这个是什么时候上映？上演 8月16号到25号， 8月16号到25号 在鼓楼戏剧场 啊，好， 是首轮演出。 其实你这些年你是一直坚持走在这个创作的道路上吗？还是说也走了一些歪路啊，干嘛的？ 嗯，因为身份比较多重，就是一方面是老师， 嗯、 就一直在坚持教学岗位、 嗯， 在一线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教学岗位。 嗯， 所以在这同时还要做公司， 嗯、 因为我们公司也是学院的理事单位， 嗯， 跟学院产生很多合作， 嗯， 所以影视剧那就是分内的事了吧，就是一直长线在做、 嗯。 所以真正体会舞台剧的东西是从2015年我们校庆那年开始，才第一次开始做。 嗯 做舞台剧， 嗯， 这么多年也有圈里面很多朋友帮助， 所以这个剧，这你最新的这个话剧，赵京也有参与， 赵京是我们这部剧的服装设计师、形象设计师。 你怎么跟他就是联系上的？ 这是我 们你们两个这个学校可是不一个学校啊？ 对， 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们不一定非要是对立的关系， 对对对， 我们会经常合作。 你看，你看这个， 你比如说北影的张艺谋导演就爱用我们中戏的女演员，对 哎，你可别这么说，张艺谋导演是我们北影新戏。工坊的艺术总监、 对对对， 戏剧指导也是。 对， 哦、 然后因为我们制作人请来的，就是我们戏剧分就是在每 对正好这个戏的制作人跟我也很巧，是我小学同学。 你看，就同学 而我们是山西太原人，我们是在太原上的小学校，然后到了大学我才考来北京、 嗯， 然后他是先在山西上了个大学，然后又觉得想往这个方向发展去进修， 嗯、 然后后来又来了北京，对，又去了电影学院， 嗯、 然后后来我们在。我的就是中戏的一个师哥的一个话剧，因为也是我做的造型设计嘛，然后他来导的，然后在那个话剧的演出现场，在观众席巧遇。对，然后那姑娘就在背后叫了我一声，叫了我一声名字，我当时一扭头，哇，那张脸是我记忆感觉是我记忆中小学的脸放大版，然后被 PS 在了观众群里，就是一个感觉， 瞬间僵住了， 瞬间僵掉了，你怎么在这儿？ 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是吧？ 就是老乡见老乡，突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特别感动，而且他也现在在做这个行业， 有 他是很资深的，叫何叶。 哦、 也是我这边的整个的戏工坊运营总监， 对， 哦， 所有每个项目他都是制作人嘛， 是。 你看看，哎，小东你也说一说吧，就是毕业以后， 毕业之后 ，在从事艺术这条道路上啊，就是你有过什么样子的犹豫、挣扎、思考和成长吗？ 其实这个就好多人觉得，就是上了电影学院或者上了中戏这种好的院校出来之后，觉得这个就业的方向，就觉得是。就是高枕无忧了、 嗯、 其实这东西还是事在人为、 哦、 但你现在也选择了老师啊、 对， 那这我觉得这个就我特别想听你为什么选择当老师呢？ 其实我觉得当老师啊，就是我能跟学生再去交流一轮，我能把学校学到的东西、 嗯、 因为我现在我上课我都会跟学生这么说，我说我在教你，同时我也在从你们身上学习、 嗯、 因为表演这些东西就是这样的相互的、 嗯、 我可能我给你的东西只是我的一些认知，但是人这个人是 就是所有的他的这个知识是有短板的， 嗯， 或者他的认知肯定是有缺陷的， 嗯， 我同样我会在这个学生身上， 嗯， 我会看到他的亮点他的闪光点，那就是我要学习的地方。其实教学都是相互相成的， 嗯， 所以我上来第一课我就一定跟他们说，我在教你们同时你们也在教我，所以说咱们是相互配合的， 嗯， 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尤其一个男演员来说，我觉得这是对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历练，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重新就等于是再塑造的一次机会。 那你还会去有时间的时候接一些作品吗？ 有时间我还是会的 啊， 哦， 还是接一些那个， 对，这个东西还是得练， 要坚持实践， 教学跟实践， 教学 实践 分开的， 很 棒的， 对 啊。 那现在我一直在一线教学呀，啊，那我还在实践 啊。啊，您现在还演吗？到哪儿 演呀？我这哦，对，忘了说了， 这个戏是不是也是？ 对，这个戏就是，其实这个戏我是导演。 嗯， 也是主演，因为一共就两个角色 啊，这两个角色，一个是那个一条就是被困的那条龙， 一个是刘伯温， 他就是那条龙， 我就是演那条龙， 啊，你就是那个被困 的 那个，是吧？ 非常非常大， 对， 难度非常大。 但是从跟我搭档的这个就是我的，刚才也说是王迪，就是那个戏的导演， 啊， 我同班同学李同林， 嗯， 他是 他演刘伯温， 他是在毕业之后一直在坚持在演戏，然后也是比较不错的演员， 嗯， 也得到了非常大的认可。我特意把他叫回来，重温我们上学时候的感觉。 你看看，这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啊，咱们是按步骤来说的， 对， 是刚才在说同学之间上学期间要搞好同学关系。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感触，但是你听他们毕业以后干的事儿，你就知道，同学 还能在一起的， 有关系， 同学多么重要。 但如果你要脱离了同学这层关系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干什么事儿都会缺点什么，或者是你无从发力，你独立难支， 嗯， 靠什么呢？刚毕业就一定要靠同学关系， 嗯， 甚至你走了更长远，反而会同学关系都发展的各自更好的时候再回来。 嗯， 像东林就很明显嘛，他演了那么多年戏，我一直在学校里边教书，然后又做制作，我是在幕后，他在幕前， 嗯， 这么多年回来，叭一碰撞。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啊，这么多年的同学彼此之间最了解，这是什么脾气，这哪些方面最擅长？ 没错， 这是特别。包括其实你看，那个您现在小东在教学， 嗯， 我相信那你看，比如说把影视圈的一些朋友请回来，这个给自己的学生 交流一下 ， 做做教授嘛， 对， 交流一下，这都是其实一个。 所以他们星影经常做这种活动 啊， 哦， 因为你们那边会 专家教授过， 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叫什么明星校友明星同学， 对对对， 是吧？ 比如说像张一山、杨子。 我们除了像这个基础的这个教员之外，我们也会请一些这种咖级的老师或教授， 嗯， 因为这个东西，虽然可能说这个，在目前来说，他们这个考试应试来说，可能说实在没有说特别大的一个关联， 嗯， 但是这个对他们这个艺术的一个认知和他的审美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就是这个，还从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在孩子在考学之前，你能够见到业内的专业人士出现在你面前， 对， 给你上一堂课，分享一下他曾经就今天咱们节目这主题，他曾经考学时的状态是什么样， 嗯， 你的心情是不一样，你的自信心完全爆棚， 对， 他就会觉得拉近感， 嗯， 你要知道这种拉近感在考场上你就不会觉得陌生， 嗯， 这是我的考官我的经验， 哦， 所以我觉得星影他们经常搞这种说，比如王宁啊、艾伦啊什么这些小 师 弟都过去过， 艾伦啊， 很多很多，就是毕业的学生都会过去。 所以你哎，对，您刚才说到了您招生，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比如说你在招生的时候，你主要看考生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学院我们所有老师，就我是说，在我学到的和我后来认知到的， 嗯， 我们更关注考生进入考场以后所有的行为举止。而不是站在台上你朗诵那五分钟四分钟，从因为我们都是学表演的老师对吧，我们考表演教表演，一随便一扫然后观察你的一举一动， 嗯， 然后我们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孩子，因为你要学的是表演专业，表演专业是， 嗯， 其实我觉得艺术专业都应该是统称是这样的， 对， 你的情商你的行为处事你的为人， 嗯， 其实我印象最深我当年考学大三试的时候， 嗯， 三试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就是答辩环节嘛，就是一对一的问你怎么怎么样， 是 考试环节，当时我们的院长陈毅院长，就是表演学院院长，也是叫当年叫表演系主任陈毅老师，就单独问， 嗯， 一个一个问说，哎，同学我看你一个问我啊，你看你一个动作，你为什么进大型体教室的时候一共三四十人往里走，你把那个矿泉水瓶子捡起来转身出去扔到垃圾桶里了，为什么？我说我没有为什么，确实那么做的，就是排队进考场的时候，三试考场排队进去之后，旁边一个矿泉水瓶子，我这刚一进去我发现了，捡起来扔到门口垃圾桶，然后又赶紧跑回来排队， 嗯， 就这样一个举动就被院长发现了，当时系主任发现了，就问我说：“哦，没有，我说北京人啊，我从小在哪儿都这样，我感觉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我没有想说为什么，没有想习惯 啊， 习惯。那这其实就是我认为，后来我就考上了，你说这有什么关联性呢？ 对对对， 那就是有可能这就是一种我们学表演要具备的， 对， 行为做事的能力。 有可能那个酒瓶子，那个瓶子 就是这一道题。 我 那个酒瓶子， 为什么我跟你说那个酒瓶子，就是我可能 塑料矿泉水瓶， 哎，那个瓶子就是校长放的，你知道吗？啊， 故意考察一下， 就故意考察一下。其实，所以有很多学生他会，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他在之前有接触过，或者是有见到过这些人，这些明星也好，圈内人也好，给他们辅导一下，或者跟他们交流一下，他身上有一种自信的气质也会。 我觉得只有成功的人，真的他成为明星了，他走到这个层级了，他分享的经验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真的，就是他能成功到这儿，他能到级别，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他这种原因，我估计跟我刚才说的这些逻辑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丁哥，这个也是说得是同学，为什么 对 吧？你 互相帮助。 对，你说我现在要办一表演培训班， 谁来呢？ 对，我去找几个老师，找几个表演的同学。哎，张一山，你过来给我上堂课。张一山谁呀你？对吧？ 对对 对。其实这一块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很实际的、很现实的一个关系，对吧？啊，哎，各位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的是这个，介绍的是毕业季啊，升学季，然后呢为大家带来的都是实打实的干货，而且请来的都是几位非常具有实战经验的一线的在戏剧界里的一些老师们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希望能够对您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有所帮助。在大学里你应该怎么生活，对吧？ 对，那就是马上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对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有什么想要表达的， 对对对，或者 一两句 即将毕业的是吧， 或者即将入学的都可以。你们想你可不可以选一个对象，你是想对毕业的说，还是想对入学的说，还是想对马上要参加艺考的说？我觉得小东你就对参加艺考的时候 有这种心情的，你就说这个就行。 对对对，好， 我们分工一下吧。 啊，你们分工一下，想一想。 我说入学的吧，因为我还是这个身份还是老师比较。 对对对对对对。 说毕业的吧。 那我说 走出来的嘛。 好， 你就对毕业的 坚持这条道路的朋友们， 你就先说没走进来的。 好，你就没走进来吧。小东先开始吧。 我觉得这个只要有梦想，一定要去争取，因为咱们现在还年轻，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你一定要认定了这是不是你真正想要走的路，不要把这个演艺行业当做说我要成明星，其实它就是一份很简单的职业。 不要把这个想得太简单。 对，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职业 啊， 不是说那个啊，我考表演，我要考导演，我要成为什么腕儿，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你就真正的想踏踏实实，你觉得你喜欢这个职业吗？你喜欢这个职业吗？ 就问自己这个问题。 对，它就是一份职业。 好， 好，真的。 我 觉得凡是考上艺术类的学校的同学们，走进学校之后，一定要马上养成一个习惯，学会奉献自己，学会燃烧自己，学会把自己的激情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还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只有这样做你才能最大的获得收获。 奉献 燃烧， 这是跟 这有高度。 对，跟艺术考入艺术类院校的学生的 入校以后一定要做到这一点， 要学会奉献啊。好，那个 赵 金 呢？ 赵金， 我稍微补充一点，就是我希望入了学以后的考生们，就是已经可以是艺术类院校的准学生的这些孩子们，我希望你们入学以后不光是要跟周围的同学多合作，然后还要增加自己的眼界，一定要给自己开眼界，然后不断的充电。包括像我们毕业以后，我也希望你们能一直坚持，让自己保持一个始终在进步、在学习的状态。 在学习， 对，一定要不断的增进自己的一些知识含量，包括一些各个方面，包括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然后看书看电影的一些观后感，或者跟朋友相处的这些经验，都会成为你以后的创作源泉，而且会让你的艺术生命不断延长，而且更会比别人走得更远。 哎呀，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 哎，对，最后我们那这个今天既然张导来了，张导的新剧再跟大家说一说，也给我们张导捧捧场。新剧叫 北新桥的海眼， 北新桥的海眼即将在哪一天？ 鼓楼 戏剧场，8月16号到25号。 哎，8月16号到25号，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啊，张导的新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三位，谢 谢， 谢 谢主持人，谢 谢。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静桥，接下来收听的是听听唐耳朵， 欢迎您继续收听，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北新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